团结就是力量。在一座大山脚下，住着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爷爷。他呀，一共有五个孩子。这些孩子成天不是吵嘴，就是打架。老爷爷天天为他们的事儿操心，总想着要是他们能够团结起来，那该多好呀。老爷爷想啊想啊，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。他准备了一捆木棍，然后把孩子全都叫了过来。 孩子们呐，你们看，这儿有一捆木棍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试试，把这捆木棍给我折断了。 老爷爷刚说完，力气最大的大儿子就嚷嚷了起来。 嗨，不就是一捆木棍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看我的！ 说着，大儿子就抱起那捆木棍。哟，这捆木棍看起来没多大分量，抱起来还挺沉的呢。他抓住木棍一使劲儿，哎，木棍一点都没弯。再加点力气，咦，还是没动静儿。大儿子不服气，憋足了劲儿，用力一折。哎呀，这下子他把脸都憋红了，可是还是没有把那捆木棍折断。其余的儿子呀，看到老大急得满脸通红，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大儿子一见弟弟们都嘲笑他，尴尬极了，就砰的一声丢下木棍，气冲冲地说： 哼，笑什么笑，要是不服气你们自己折，我就不相信还有谁能比我的力气大。 那四个儿子一听，全都抢着说： 折就折，我们呀肯定比你行。 于是老爷爷就让其余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地折那捆木棍。试了一个又一个，四个儿子全都试了一遍，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把那捆木棍给折断。这个时候，老爷爷就说： 你们把绳子解开，一人拿一根木棍再折一次。 儿子们照着父亲说的，把捆着木棍的绳子解开，一人拿了一根木棍，然后用力一折，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，哎，木棍全都被折断了。老爷爷看到这个情况就说： 怎么样，孩子们，是一捆木棍容易折，还是一根木棍容易折呢？ 儿子们七嘴八舌地说： 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一根容易折了。 老爷爷又说： 孩子们呐，要是你们不团结，就好像是一根根分散的木棍，轻轻一折就全都被折断了。要是你们团结起来，就好像是一捆木棍，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你们呐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 儿子们听了呀，全都惭愧地低下了头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你尊敬我，我帮助你，可亲密了。对老爷爷呢，也非常的孝敬。他们一家呀，终于过上了和和美美的日子。